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86集，雨欢三。轩辕岭的后宫如今如此冷清，文贵人身死，玉嫔软禁，只剩了元嫔，因着生下一对双胞胎被禁了元妃，因而在这后宫立后，除了他再无第二个人选。胡家虽未暗中走动，怂恿朝臣觐见，私下里却也觉得这皇后之位迟早要落入胡家手中，因而性子便一日日张扬起来。却不想赶在大皇子百日之前被软禁的玉嫔竟然被放了出来，还一连几日都被召见，虽说未曾侍寝，可又的确是一副复宠的样子。承欢对这些一无所知，他每日里仍旧只在大明宫走动，被张晋忠教着看了半本牡丹亭，却云里雾里什么都闹不明白，后来干脆也不看了，只临摹轩辕岭留下的两个名字，或是收整轩辕岭的衣裳。眼看着夏日将过，秋装也该洗晒预备着，张晋忠经不住他折腾，偷偷溜去御书房伺候，将林峰遣了回去，靠在柱子上抬手抹了把汗。承欢大约是在床榻上憋得狠了，如今身上不觉得疼，也有了力气，就不肯消停，每日里都恨不得将大明宫翻一遍。张晋忠这把老骨头每日里被他支持得团团转，险些都散架了，竟是如今才晓得，在皇帝跟前伺候竟然也是个轻便差事。轩辕岭瞧见他进来换茶，眼神柔和了些。他又闹腾了，张晋忠叹气， 忙着收整您的那些常服，往常宫里奴才也多，自然也轻快些，如今他不好使唤人，怕是要折腾几日。 你让林峰盯着他学，不可劳累。张晋忠应了一声，心到承欢那性子，不拿拂尘抽两下哪里会听话，林峰怎么会压得住，少不得他要看着时辰回去。他看了看冰盆，拿着扇子给轩辕岭扇风，你自己下去歇着，朕若是要伺候换你便是。张晋忠连忙谢恩，却也没走远，在廊下寻了个阴凉位置坐下来打了个盹。轩辕岭比起先帝来说的确是好伺候了许多，虽说偶尔性情莫测了些，可谁还没有个脾气呢，若是往后的日子能一直这么太平下去该多好。张晋忠迷迷糊糊地想，末了把自己笑了起来，这宫里哪里会太平，面上看着再祥和也不过是假象罢了。他清楚明白地活了那么多年，临到老了反倒天真了起来。他抬手拍了拍身上的土，也没了睡意，扶着墙站起来，刚要进去候着，就瞧见一道人影由远及近，袅袅挪挪地走了过来。夏日天热，衣衫颇为单薄，衬得来人身姿越发曼妙，看得出来是精心打扮过的。张晋忠叹了口气，又来了。他上前两步，弯腰行礼， 奴才给玉嫔娘娘请安。 虽生产后一直被禁足，可玉嫔瞧着并没有多少憔悴愁苦模样，也或者是这些日子的荣宠让她恢复了信心，人反倒越发光彩动人起来。 皇上先本宫来伺候笔墨， 这是近些日子常有的事儿。张晋忠也不多问，引着他进了御书房。轩辕岭抬头看了一眼，神情微不可察的一冷，却没理会，仍旧低下头继续批阅奏折。玉嫔咬了咬嘴唇，委委屈屈地请了安。轩辕岭脸上露出淡淡的不耐烦来，吩咐张晋忠取经书来。这经书说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，每日玉嫔顶着伺候笔墨的旨意来此，都是抄上两个时辰的经书便回去。起初他倒是肯安生，大约是被冷落许久并不敢放肆，可今日却有些受不了了。眼见张晋忠摆好了桌案，便使了个眼色，想着让他退出去， 张晋忠只做没瞧见，他的主子是轩辕林，断没有听公嫔吩咐的道理。玉嫔见他木头似的戳着不动，心里有些恼，揪了揪帕子小声道， 张公公你先出去吧，本宫有些话要和皇上说。 张晋忠抬头看轩辕林，对方却一副没听见的样子，张晋忠也只好假装自己什么都没听见，仍旧立在一旁。玉嫔气结，因为尴尬和恼怒满脸绯色，他跺了跺脚， 皇上，臣妾好歹是入了玉蝶的宫妃，张公公也太无礼了些。 轩辕林这才抬头看过来，神情淡淡的，语气却颇为冷硬，你若是不肯按圣抄写经文，就回明月轩尽足反省。玉嫔被呵斥的脸色清清白白，连忙伏地请罪。轩辕林只做没瞧见的样子，任由他跪着，玉嫔却是越跪越心慌，脑海里百般念头都涌了上来，隐约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怕是都被皇上知道了，这才故意拿着超度亡灵的经书来罚他。可念头一转，又觉得不应该，若是当真查到了确凿的证据，他又怎么会安安稳稳地出现在这里？这可是谋害皇嗣的罪名，若不是为此，这番冷淡又是为何？难不成是为了他下药之事？可此事主谋是承欢，真要追究，他也不过是被小人挑唆受了蒙蔽，承欢尚且在宫外逍遥，他这诞下皇子的功臣又怎么会被这番搓磨？玉嫔想不明白，却越发胆战心惊，身体一晃，险些歪倒在地上。张晋忠忍不住瞥了一眼，又抬头去看轩辕林，对方这才合上折子，轻轻抬了抬下巴，你先下去吧。张晋忠连忙应声，退出去将门带上，守在门边不许旁人进去。里头玉嫔见轩辕林总算肯理会自己，心里松了口气，含羞带怯又楚楚可怜地看了他一眼，语调幽怨道， 皇上，臣妾跪得腿都疼了。 轩辕林心里一紧，这不过一炷香的功夫，玉嫔就说疼，当初那两天两夜承欢是怎么熬过来的？他脸上露出疼惜来，看得玉嫔心里一喜，西行两步上前， 皇上。 轩辕林腾地站起来，指了指书案，今日抄不完三卷不许回去。玉嫔一怔，满腔柔弱委屈还不曾用出来，轩辕林就已经推开门走了出去。玉嫔顾不得别的，连忙爬起来去拉他的袖子，轩辕林随手挥开他，拧眉看过来，注意你的身份，既然知道自己是宫妃，就别失了皇家的仪态。玉嫔被呵斥的脸色清清白白，再不敢往跟前凑。轩辕林隔空点了点那本佛经，你抄佛经最好诚心些，就当是为自己赎罪。这话说的玉嫔脸色大变，僵在原地半晌没敢动弹。轩辕林甩袖出了御书房，方才两人说话的声音都不小，张晋忠听了个大概，连忙喊了小太监进去守着玉嫔。虽说皇帝只是口谕，且不好外传，可既然说了，玉嫔今日就只能抄完三卷佛经再出门。吩咐完小太监，张晋忠匆匆去追轩辕林，等瞧见对方背影的时候，大明宫已经近在眼前了，门口值守的侍卫连忙跪地请安，大约是陈荣听见了动静，又开始敲门。 皇上，皇上，你到底要把臣关到什么时候？ 轩辕林脚步一顿，待贤王自两淮回来，你自然能出去了。陈荣想问贤王为什么往两淮去，是不是因为想救自己，所以得罪了轩辕林，被赶去了两淮？他只在翰林院担任书记官，除非被传去撰写圣旨，否则并不能知晓多少朝政，因而也不晓得靖王在暗中蠢蠢欲动。轩辕林却已经抬脚朝主殿去了，刚到门前就听见林峰在叹气， 陈公公，这本是掌医女官的活计，您就是要做也不必为难自己。 陈欢愣了愣， 掌医女官？ 以往轩辕林身边只有他伺候的， 虽说工人不少，可贴身物件都是他在打理。四十女官虽按照惯例有人担任，却只是做些寻常工人的工作。林峰连忙解释， 您立功后张公公精力不足，这才命工人们各司其职。 陈欢挠挠头，心想自己做这些的时候该多想想才对，要是抢了别人的差事又做得不好，岂不是害了人？ 可这些东西这么放着，他用起来很不方便。 陈欢弱弱地解释一句，心里还觉得尴尬。 哎呀，那不然再放回去吧。 田元岭抬脚走了进去。不必，朕如今想找什么只能喊人，倒是不如以往方便些。林峰连忙弯腰请安，有些诧异地看了两人一眼。堂堂九五之尊，身旁奴仆成群，这些小事自然不必自己去做。莫说皇室，便是寻常宗室子弟，又哪里有人肯自己动手？陈欢却高兴起来，对方这么说，哪怕只是不走心的一句话，可陈欢看来却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。至少他身边只有自己伺候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很不满意。 今天回来这么早啊？ 陈欢放下手里的衣裳，抬脚朝他走过去，一靠近便闻见淡淡的脂粉味道，忍不住抬手挠了挠头。难道今天轩辕岭去了后宫？自己一个人还不够刺激陈荣，还得加上后宫才行吗？可人还关在大明宫里，他就是和再多人亲热，陈荣也看不见。既然瞧不见，不就是做无用功？陈欢有些猜不透轩辕岭的想法，也不想去猜了。心里虽然有些难受，却被他压了下去。堂堂正正纳进宫里来的妃子，就是再怎么被冷待，也是轩辕岭的人，与他们亲近是理所应当的事情，他连嫉妒的资格都没有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